据南朝鲜联合通讯社报道，南朝鲜金博浩展集团26号在朝鲜东海进行了一场打击我方的导弹射击演习。他们在海上、空中和地面向着假想我方的海上目标进行大量的实弹射击，并声称这为的是加强联合作战能力、各梯队的战术和武器系统运用能力。